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接着节目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别怂。 哎， 别怂啊，这是谁呢？ 作者还是一挺熟的人， 挺年轻啊，但是呢在圈里还挺有名，而且上过春晚。 他是谁呢？ 高晓攀啊。高晓攀讲述赵国军撰文。 哎， 这两个人咱们都分别介绍一下吧。 好，听听。 高晓攀呢是1985年8月2号出生， 三十整，所以这本书的一副标题叫三十自述。 哎，保定人， 跟老乡吗？两眼泪汪汪， 也是吃着驴肉货然后长大的。自幼呢就学习相声，19岁呢漂泊京城啊，组建了北京青年相声剧团啊，旋即就解散了。此后呢他刷过油漆，干过司仪，当过推销员，短暂的落草德云社。23岁呢创建了嘻哈包袱铺，红遍了京城。 嗯 啊，应该算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 哎，你们从保定出来的人都这么帅吗？小伙子。你呀、啊、高晓攀、 啊、捧杀啊，你这属于捧杀。28岁呢摘得了 CCTV 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29岁呢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哎，跟冯巩冯先生说的那个那小品啊、嗯、 对，没错。30岁的时候小潘传媒融资成功啊，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那、哎、就是今年的事儿了。 对啊，这就是讲究是吧，资本运作嘛、 嗯、 是吧。他是相声界的一个争议的人物啊，有人骂他说哎呀你根本就不会说相声。 嗯哼， 也有人称赞他说是不可多得的相声奇才。你看这个两极分化。 嗯， 他被众多粉丝誉为神话，也被不少同行视为瘟疫。他这个传闻不断，话题也不断，掌声呢与流言齐飞，追捧与摇灼一体。 这个作为这个和小潘在一个家乡的啊，我想问问就是保定的这些听众们怎么看高晓攀。 保定的听众其实说实话哈、啊、 不特熟。 不是特别熟。 嗨， 因为他基本上后来的发展 就在北京 了，都不是在保定 啊。 他跟那个很多天津出来的不太一样。 对对， 比方说他在天津出名了， 是， 然后后来呢又到了北京来发展 啊， 这个不太一样 啊。 就是他保定也不太有相声基础。 明白了明白了。 也不能说不能没有相声基础吧， 反正就是他要回去的话，他衣锦还乡的话，其实就有点锦衣夜行了，就是别人也不认识他。 不不，人还是知道他是保定人的啊。就一提那高晓攀都知道是保定人，就跟那谁钱红游泳冠军嘛，一提他保定人是吧。郭晶晶是不是也保定人啊？ 我知道，也有春风斗古城之类的。 算了，不拍这个老乡了，对吧，别管哪儿人了。反正现在呢相声说的还不错。说说这个这本书的撰文是谁啊？叫赵国军。 嗯， 这个呢1972年生人，中国首席业余作家。业余时间写作的作家。 新兴中国第一代不明生活物。 所以写个自己的介绍都能写得比较逗哈。 对，以前公务员，后来辞职北漂了啊，就是业余写作，业余呢做法律、话剧、媒体、当代艺术，啊，还反正思想方面的工作也做过啊，言语方面也非常的有造诣，吹过一些牛，也骂过一些人，老愤青。也是写过一些书籍哈，如今呢业余做互联网的农业研究员啊，挺有意思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别怂，撞破南墙不回头》，高晓攀30自述，来自新兴出版社。这个高晓攀，相信很多朋友也挺希望能够了解他其人的哈。 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最，其实他这就是做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确实他被很多人骂，但是也被很多人欣赏。 是， 而且这欣赏的人里呢，还很多都是被这个，被人认为是相声界很不能说葛，就是不太合群的。比如说姜昆，姜昆先生很赏识他。姜昆先生虽然是曲协的这个领导啊，但实际上曲协很多就是曲艺界的很多事儿他并不参与，包括冯巩。 对， 冯巩先生爱喝酒啊，这个也是交友甚广，可是呢这个他也不是特掺和太多事儿的。包括这个高晓攀的这个干爹，施圣杰施先生，也是属于这种特别葛，就是特别这种不是特喜欢掺和事儿的。这些人呢都特别喜欢他。所以呢这个高晓攀我觉得就是有点挺奇怪挺另类这么一个小孩儿。然后但是你不能否认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真正他能取得到今天的这个成绩，和他这个爱读书爱学习真是有一定的关系。别看他这本书别怂不是他写的，是他讲述，有人来给撰文，但实际我想有一天如果他真写本书的话，很可能还真有的看。你比如说咱俩前段时间也在咱们这个每周二专门介绍幽默的这书里头啊，介绍过这个徐德亮和崔琦两位写的一个 相声 三字 经。 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的历史给回顾了一遍。那在这本别怂里头也有这么一小段，叫相声不是只会说段子，里边就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然后他要为高晓攀要在这里边要为相声正一正名，我觉得你看他写的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相声不只会说段子啊，不是只会说段子啊。上来先有这么一段啊，跟朋友们来说一说 定场诗吗？ 啊，要不你来吧。你来这段我来讲述下面。 得嘞。李子年来穷不怕，冠操若汉与天公，家人夺取归才是，泪眼能叫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嵌笼中，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 好。这齐老先生就是不一样哈。这是有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李渔在《易中原》里的一首诗啊，开篇一句“穷不怕”，后来成了相声祖师爷的别号。祖师爷穷不怕，本名是朱绍文啊，朱绍文，常于闹市间白沙撒字儿啊，一字一讲有故事有趣味。李渔呢，把自己比作穷不怕。那其中呢，有一句叫做“泪眼能叫变笑容”，对相声而言呢，更是切中要害的神来之笔。我想祖师爷定是看了《易中原》里的这首诗，才有感而发，不但为自己取了艺名，也为相声做了绝好的定位。 你瞧瞧，他一下把这台抬挺高。 是， 从李渔那儿开始说， 他这个相当于也是引经据典了啊。相声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哈，还要教化于人。至于如何教化，当是市井戏子与艺术大师的分别所在。 看看分别在哪儿？ 分别在哪儿啊？市井戏子跟艺术大师。如此说来呢，相声格调甚高，绝非简单的搞笑。鉴于此呢，我想有必要和您聊聊我对相声的理解。 听听他怎么说。 30岁的孩子啊，祖师爷朱绍文先生曾在自家大门上贴过一副对联儿，上联是 无时不怕穷经好手。 嗯， 下联是什么呢？历经失志，诸子着身。 横批有吗？ 横批有啊，啊，叫舌质心羹。 嗯，我还真没听明白。 啊，就是舌头的舌 啊，舌质，你看舌头的舌 啊，这个治病的治，心、啊、心里的心 啊， 耕耘的耕， 这就明白了。 啊、也就是说，用我的嘴治您的心病。 嘿， 啊，这强调的是相声的教化功能。 你瞧瞧 啊，举例来说呀，您买不起房，到我这儿听段相声。我要是在台上高谈阔论说自己趁多少房，您肯定越听越来气。如果我说我连房子是什么都不知道，长这么大一直住下水道，南北通透，冬暖夏凉，您心里一定痛快。 这也不能那么说，嗨， 瞧， 姑且听他说 是吧，这人比我还惨，下回您肯定还来听我说相声。 嗨，就跟原来人说那士兵突击为什么火似的，因为大家伙看许三多， 对， 觉得哎呀，许三多那么笨一小伙子，他都能干成那么多事儿，我也行啊，就跟那意思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们相声演员呢需要在台上扮演小人物， 嗯， 喜剧效果才会出来。 这倒是， 说相声格调高还是因为它的纪实性啊，纪实中呢有哲理，哲理又连着五横八作，世道人心，就成了学问。相声是时代的产物，从创立之初到今天呢，都得反映时代，反映社会。比如早年的作品《牙粉袋》啊，光听名字呢，你可能误以为是牙齿增白的粉剂， 嗯、 或者什么好吃的东东，其实都不是。 牙粉还是跟刷牙膏似的吗？但看来不是，嗯， 不是。他这个作品呢， 嗯， 反映的是日伪时期，搞强化治安运动，强化一次啊，这物价就飞涨一次，面粉是越来越贵。一个说，等第五次强化治安之后，面粉就降价了，现在38块一袋，啊，到时候24块一袋。另一个说呢，24块一袋虽然便宜了，就是袋儿小，跟牙粉袋似的。明白了吧？ 明白了 啊，这是小蘑菇啊，小蘑菇 常宝坤， 常宝坤和赵佩茹的作品、嗯、民族危亡时刻呢，相声能够揭露时弊，唤起民族的情感、 嗯、 这才是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哎，你这么看的话，高晓攀身上还是挺扛精神的。 对、 嗯、 他还有点情怀哈。 对， 相声有时候也很哲学，比如马三立的开州场， 嗯， 就讲一个人吹自己多么有钱， 黄土马家， 对，有钱之后干什么呢？开州场，做大善人，救济穷人，啊，最后来一句，我还没吃早点呢， 嗯， 表达了一种渴望，渴望有钱，渴望自己被救助，啊，从而达到了讽刺效果的最大化。再比如相声《规矩论》，啊，讲的是什么呢？见物增价啊，见人矬瘦，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谁都喜欢听好话呀，是吧？不喜欢听真话，因为真话往往会刺痛别人。于是呢，虚伪成了人际交往的规则。用喜剧的方式传递生活常识，乃相声应有之意。那相声呢，是一门大学问，在嬉笑怒骂中演绎人生百态。比如说吧，《财迷回家》， 嗯， 讲的就是一个人穷志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哎，各种死法看似搞笑，但是笑中有泪，泪中有思，解开了很多人的心结。 嗯， 啊，扯了一大堆啊，我只是想说，我们对相声艺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戏剧界爱说一剧之本啊，就是说 剧本剧本 啊， 剧 本剧 本 啊，好话剧关键在本子呀、啊 嗯、 就像走路方向错了怎么走都是错。 嗯， 相声呢更是如此，一段好的相声立意最关键。现在很多相声作品就是靠一堆网络段子拼凑而成，现场效果还不错，可是观众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啊， 是吧？ 纯为逗笑而逗笑， 是吧？为挠痒痒嘛。 嗯， 可话说回来啊，把相声往高里拔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显而易见，进了艺术殿堂的相声呢会显得很有面子，说相声的人也精神了几分。这坏处是呢，相声承载不了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杜尚说过，艺术家不过就是工匠，艺术这个词儿呢来源于梵文，意思就是做。所以呢，艺术家不必把自己神圣化，不必高傲的宣称如何与众不同。艺术家与商人呢，就是其他也都是生活的一份子。杜尚认为啊，再高尚的艺术也不过是人类无数种活动之一， 不能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 哎，你看这个小潘啊，说这个说的还真的， 嗯，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最主要是什么？你看他能知道艺术这个词儿来源于汾文，这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做的意思。 嗯，这个呢，说完这一段啊，我再来给大家读一篇，叫《我们愧对前辈，应该集体下跪》。嘿，你看还是有点上下联的意思。 嗯， 这么说的。我们先来看看相声大师张寿臣是怎么学相声的。张寿臣呢，拜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拜师那年呢，正是辛亥年，张家穷得揭不开锅，就把这小张寿臣啊送到这个焦家去做学徒。前面就说了啊，相声拜师啊分这个拜门和授业两种。拜门呢是带艺投师，相当于北大 MBA 这个研修班，只为取得艺人资格。而授业呢是开蒙学艺，同吃同睡同劳动，比较正式，三年零一节才算出师。那张寿臣拜焦德海就是授业的拜师。学艺的张寿臣呢住在老师家，实际上就是个佣人，脏活累活都得干，吃的也是剩饭剩菜。焦老爷子发脾气了呢还会随时打骂，高兴的时候才教上几句，也没教材，全靠硬背。焦德海怎么教呢？先是练基本功，要苦练各种绕口令，目的是锻炼唇齿喉舌各个部位的发音，要求极其严格，要字正腔圆，不准有倒字儿啊、倒音、讹音和包口音。练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焦德海就要求张寿臣冲着这个窗户纸练喷口啊，窗户纸不能见唾沫星子。这一练又是半年。那再过半年呢，焦德海才领着这张寿臣去天桥厂子演出，并亲自给他捧哏，边演边指导。两年过去了，张寿臣的技艺就有了长进，但还不能自己演出，焦德海呢就一直为他讲解总结。有一次啊，已经出师的张寿臣撂地作艺，演出效果是非常差，一打钱人全跑了啊，全散了。焦德海和玉德龙恰好也在那儿听，徒弟一见这师傅，哎呀难过呀，低下了头。焦德海就赶紧喊住众人，并且和这玉德龙现场作艺，为张寿臣开了局，赚了大把的钱。哎，这就是相声的言传身教，严格、刻苦、仗义。高晓攀就说了，我自己拜师的那阵儿也是这样，冯春玲老师并不急于答应我拜师的请求，而是一直观察我，一下班呢就约我到他家，手把手的指点。那现在的相声教育跟那时候比，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看现在一说练基本功，就是报菜名、地理图啊，这些光嘴皮子溜行吗？骗骗外行也许可以，但是找不着自信呐。焦德海这个教这个张寿臣的时候是这么说，说练嘴皮子跟练武术一样，不能啊光使拙劲儿，让人听着累得慌。因此呢，即便这个张寿臣学的差不多了，焦德海还是不点头，而是告诫他要熟悉人情百态，否则说出来的还是不像啊。还有一个就是相声演员一定要学诗，只有会念诗，你台上的这个韵律感才好。施圣杰的相声为什么好听呢？因为有韵律啊。那相声在老舍、侯宝林等前辈的努力下，现在已经不是江湖杂耍了，而成了一门语言艺术。那当年侯宝林进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出，他知道毛泽东是一诗人，就开场妙用了这个定场诗。这定场诗其实咱都熟啊，听侯先生段子听时间长了，您肯定听过，是这么说的：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人。这句句似诗呢，句句不着调，四句一凑，哎，毛泽东一下就被抓住了，就乐了。还有这李德阳说单口开头都是定场诗，最脍炙人口的是他一个自传的诗啊，这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说以这个诗开场，说到这份上，您说这相声它还是耍嘴皮子的这浅薄功夫吗？刚才红酒也说了，说这相声讲究这个舌质心耕。 嗯， 哎，我们看北京的这个相声，听北京的相声，细腻、清新、流畅。那赵振铎是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这个谁就举例子了，说在想当初，嘿嘿，在想当初，八扇屏里的应该是哈啊，这出子说你吐得出去，还得收得回来，要有胡音儿。您要是直愣愣地说，那味道就不对了。说相声最讲究这些，所以它是很娇气的艺术。哎，你看他这词儿啊，娇气的艺术，我觉得这词儿用的挺有意思。那李德阳 焦德海、张杰尧、张寿臣等这相声大师都有一种文学的自觉，要么自己学，要么跟这文人切磋，对提升相声的艺术品位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在相声史上留下了崇高的声誉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49年以后呢，老舍、侯宝林、侯一晨等前辈主动净化相声、改造相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是侯宝林大师，在老舍的启发下，对相声语言做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提炼，是相声界文化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第一人。那相声艺人和这个作家文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那不但丰富发展了这个相声的内容，还使这个相声由民间杂耍完善成了曲艺的一种，成为了真正对语言有追求的艺术。所以呢，我们谈这个相声教育，首先就得先想想那些为提升相声的这个艺术品质做出贡献的前辈。那说到这儿，这个高晓攀啊，这个话一转又说了，说过去带徒弟是师傅看徒弟三年，徒弟看师傅三年，师傅品徒弟，徒弟也品师傅。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能随便找人就拜，那如果师傅比我还烂，我拜他干嘛呢？言传身教重在身教，学艺的过程就是学做人的过程。像焦德海对张寿臣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更体现在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事的这个细节上。有一阵儿，这张寿臣想学这个哭当票，哎，这段子焦德海就问他，你去过当铺吗？你要没去过先别急着学。高晓攀就说了，现在啊，大家伙儿都抱怨相声太烂，可现在这些我们这些说相声的有多少受过真正的相声教育呢？那受过的对不对呢？又说80年代还好啊，90年代以后走穴开始了，钱来的快了，人心也燥了，80年代那种师徒没事就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场景就越来越少了。如今啊，徒弟多是见了有名的就拜，但是名气大的师傅呢也只剩下虚名了，哪有时间带徒弟啊？过去呢，徒弟吃喝拉撒睡都在师傅家里头，哎，现在呢，师傅不向学生要钱那就算好的了，还有什么心思教你呢？高晓攀就说了，我也不知道相声怎么就成了现在这副德行，也许我们太需要名利了，然而我们得到名利却又忘了相声的规矩。那如今啊，这个学相声的要么是由流水线培训，要么逮个出名的拜过师就敢上台演出。那师傅如果教的不系统，风气不正，甚至有些江湖习气，那个地盘意识等等，那这样下去也就不妙了。如果前辈大师们健在的话，我们应该集体下跪，向曾经为了相声的纯正与纯粹真诚付出过的他们道歉。 好，这就是别怂这本书当中的这么一个章节，有点意思哈、啊 嗯、 我觉得高晓攀还是挺会写挺敢写的哈、啊、这就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这本书，叫做别怂啊，他确实也不怂， 嗯， 挺敢说的， 挺厉害、 啊、而且把一些长辈的事儿全都给兜了出来了他是施圣杰的干儿子， 嗯， 冯巩的属下，姜昆的忘年交，他的存在证明了一句话，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这就是高晓攀啊，有机会的话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来了解一下高晓攀其人其事。好，今天非常感谢启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不如做一只秋度红尘的飞鸟，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变迁留少不及你有原始的美少，那松土青轮是我被误解的曲调，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若等霜雪雨来到化你御寒的袄，却无奈缘自蹊跷，有我身负寂寥。